第91集，两人睡了个午觉才开车回沈直家，下高速进市区，路过商场，雪岩忽然说要买奶茶，让沈直在车里等他。 杨枝甘露。 雪岩坐上副驾驶，插好吸管喝了一口。 人很多，等了很久的。 30分钟。 沈直看了眼表，接着看向许岩。许岩嘬着奶茶跟他对视几秒，安静了会儿。 你等得不耐烦了？ 没有，只是想喝一口你的奶茶。 之前问你要不要，你说不喝的， 现在想喝了。 许岩把奶茶递过去，沈直喝了口，他抬头时舔了下唇角的奶渍，喉咙一滚，把奶茶咽下去。许岩移回目光，重新含上那根微湿的吸管，吸一吸，口腔被果香和奶香混合的冰凉凉液体填满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许岩觉得那块软绵绵的饺子皮始终在脑海中挥之不去。十几分钟后，车开进了车库，沈直熄了火，坐着没动。许岩也没动，还在喝他那杯杨枝甘露，已经见底了。嘬吸管时会发出吸到空气的咕噜噜的声音。车库里的感应灯自动灭了，一片漆黑。许岩想到沈直怕黑，于是腾出一只手摸过去。摸到沈直的手背，他的手是冰的，因为一直拿着奶茶，手心很湿。他牵住沈直的手，很快摩擦在两个人掌心里的水珠变得温热。黑暗不全是坏处，能把某些东西隐藏也可以放大。许岩喝完最后一口奶茶，被撑大的不是胃，好像是胆子。 你这几年那方面是怎么解决的呀？ 假如沈直真的因为吃抗抑郁的药而没了那种世俗的欲望，许岩也认了，先治抑郁症要紧，其他的以后再说吧。 没太大需求。 确实没有，生病后各种欲望骤减，加上工作忙，他很少有这方面的想法。蓝秋晨也明确地跟他谈过药物对性欲的影响，但很少有想法不代表没想法。有想法的时候，沈直清楚自己是什么反应。 那就是还有点需求。 许岩挺严谨地琢磨着沈直的用词，反正谁都看不清谁，脸呢不要也罢。 那你需求的时候怎么办呢？ 想知道。 沈直问得认真，许岩点点头，又意识到他看不见自己点头。 挺想的。 沉默片刻，沈直拿起手机解锁，在屏幕上点了几下。许岩看过去，发现是备忘录界面，里面存着几段录音条。沈直侧头看他一眼，接着随手点开一条录音。手机里传出轻微嘈杂声响，许岩没听出什么名堂，伸手摸到音量键，按了两次上调键后，骤然响起的人声几乎吓得他把奶茶吐出来。很急促的抽泣声，撞击的声音由慢到快，两人交错的喘息又低又沉，要哭似的恳求，呻吟声是滚烫的，把车里的空气都烧热了。 录音放到一半，许岩终于从目瞪口呆的状态里脱离出来，手忙脚乱地按了暂停，夺过手机扣到腿上。他感觉脑袋要爆炸了，整个人被巨大的惊愕狠狠地冲击到了，面红耳赤。 你这是什么呀？ 许岩失声问。虽然傻子都知道答案，但许岩还是不断重复。 这是你这。 自己的声音都听不出来。 就是因为听出来才崩溃啊。 许岩完全不知道沈直是哪次录的音，也不知道其他几条录音里会有怎样更不堪入耳的内容。他无所谓被录音，凭沈直的个性绝不存在外泄的可能。他震惊的是，沈直竟然会录这种东西。 你平时就拿这个啊？ 对。 久久无话，半晌平静下来，许岩深吸口气。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你家睡吗？ 我家床比较大。 不，因为我小区的隔音比不上你的大独栋。 明明刚喝完奶茶，不知道为什么又渴了。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买奶茶买了30分钟吗？ 因为人很多。 沈直这次答得更迟疑，显然是想到了什么。 不是，因为我还去超市买了这个。 许岩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急色，沈直将他抵在门上，一边亲他一边伸手按指纹，门一开，两个人几乎是摔进去的。许岩失重往后栽，被沈直捞住腰紧按在怀里。他攀着沈直的手臂抓紧，想大口喘气，但嘴被堵着，用鼻子呼吸又完全不够，憋得脸都涨红了。 T 恤下摆被扯起来，沈直摸上许岩的后腰，另一只手挤开裤腰，隔着内裤揉捏他的屁股。许岩止步，抬头舔沈直的唇瓣，顺他的舌头，喉咙一滚一滚，不断咽口水，发出些含糊的声音。房子里没有开灯，两个人胯顶着胯，下身硬起来的东西也撞在一起。许岩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在哆嗦，腿软得快站不住。谢天谢地，沈直一切正常。沈直手伸到两人之间，解许岩的皮带，拽着牛仔裤往下拖。许岩拉住裤子，接吻接的舌头发麻，说话都不利索。 裤带，那什么，好像在剥蛋壳。 许岩神志不清地嘀咕了一句，双腿环上许岩的腰，被他抱着往楼梯走。沈直带着气音笑了一声，抬腿上楼梯的时候，许岩紧紧地搂着他的脖子，有点紧张。 没开灯，摔了怎么办？我下来自己走吧。 不会的。